在的这里，是你所有离去的痕迹。一卷也划不去那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。长长的足迹，说明这整个冬天的甜蜜。哦，你雪白的你，雪白毛衣，雪白背影，想你，雪白眼睛，雪白呼吸。雪白脚印和你雪白的心，每一次想起不可思议点滴在心底。一起欢笑，一起聊甜蜜，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管不了，顾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 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撒泡满张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只言流星有一个圆，梦之面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放心看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心电的字是我的世界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还来得坚决，尖叫撒泡满上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月圆，梦之面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放心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心电的字是我的诗篇，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还来得坚决，完美的无罪听懂全程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，完美的无罪气氛难免对对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， 爱情

手，好像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，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，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。

是谁说的漂亮女生美？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。